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 好儿王涛 震撼人心。 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爱宝良朗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蔡振华执掌中国男队以后，他首先抓队伍的管理，树立和恢复乒乓队的优良传统，与队员们埋头苦练，卧薪尝胆，立志要带领全队的小伙子们打翻身仗。蔡少帅接管中国男队主教练的消息，我是从广播里听到的。男队主教练几年内频频的更换，也给我造成了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印象。我也分析过，当前中国男队存在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中国队在打法上是落后了，但是究竟落后了多少年？几十年来，中国男队领先于世界的优势，难道通过几场输球就完全动摇了有着雄厚基础的乒乓王国的地位了吗？这几年来，创新是少了，研究新打法不够，固步自封，但是队内还拥有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选手啊。第四十届世乒赛上输了球，也属正常。可是输了球，把我们自己的志气也给输了，一股恐欧症又把自己的信心动摇了，队员们真是有点发怵了。其次，是要正确处理对待中国男队的现实。这支队伍具有世界强队的实力，应该说在诸强之中也是强中之强的一支队伍。在某种程度来说，心理障碍远远超过技术障碍，必须在队中从上到下来个统一的认识。我对蔡少帅执教中国乒乓男队开始的时候抱有怀疑的态度，不知道他上任以后主抓什么。不久在报上看到蔡少帅的施政讲演，我对他信赖了。他首先是在抓队伍的管理前提下狠抓心理素质的问题，让大家树立起信心，精神振奋起来，要相信中国男队的实力。欧洲人并不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恐欧的心病。这就是说，蔡振华首先抓住了精神实质，以此来带动全局的变化。在蔡振华上任三个月以后，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考验，也是重要的赛事，就是第二届世界杯团体赛。这是仅次于世乒赛的一次大赛，排名世界前16名的队才有资格参赛。蔡振华带领他的爱将王涛、马文革、王浩等开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战幕拉开，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直杀到决赛，又碰到老对手瑞典队。决赛前，蔡振华和队员异常的兴奋，个个握紧了拳头，相互激励。中国队三员虎将个个英勇奋战，战胜各自的对手，干净利落地以3-0将世界冠军瑞典队打翻在地。教练、队员激动地抱在一起，共庆中国队的胜利。四个月来的卧薪尝胆终于初结胜果。这一仗也一下子震惊了世界乒坛。中国队的胜利，瑞典队从教练到队员都傻了，他们实在想象不到，短短的几个月，中国队的变化如此之大，今天竟以3-0的优势将他们从冠军席上拉下马来。瑞典和外界的报刊纷纷撰文探秘， 赞叹少帅蔡振华执教有方，中国队众志成城。这一胜利打出了中国队的威风，打出了信心，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提到瑞典队自己先怯三分的恐欧心理了。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为此国家体委、中国乒协都发了贺电，祝贺中国健儿的新的突破和胜利。随着涛涛在国内外大赛中佳绩频传，1991年7月，在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排名中，王涛升至第18位，他逐步稳固地迈进世界级的选手行列。我将这枚金光灿灿的世界杯金牌，也就是涛涛夺得的世界冠军级的第二枚金牌，精心地保存起来，它记载着涛涛一段难忘的乒乓岁月。涛涛从进入国家队主力阵容以后，国际大赛一个接一个，刚刚夺得第二届世界杯团体赛冠军归来不久，又全力以赴地开始备战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奥运会4年一届，是世界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大赛，各国都派出最强阵容，在奥运旗帜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因此每块金牌的争夺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激烈的。而每位参赛选手未能赢得一枚奥运金牌，将感到终身无憾。奥运会乒乓球比赛项目共设4枚金牌，也就是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参赛选手的人数都有严格的限制，参赛的资格必须达到奥运规定的条件，这样人数虽受限制，但水平最高，集中了当今各国顶尖的选手，因此比赛一开始就争夺得十分的激烈，更为吸引观众。中国队这回将派4男4女共8名选手参赛，按规定单打可以出3个人，双打可出2队，涛涛将身负双重任务。中国队在备战奥运中，主教练蔡振华胸揽全局，精心地分析了当前世界乒乓的现状和实力，大胆地提出奥运战略，那就是以双打为主攻项目，以此作为中国男队的突破口，要做乱世英雄。他的这一战略决策得到了中国乒协及教练们的支持，他选用了王涛和吕林为重点突破的先锋，从此涛涛和吕林的重点转移到双打上。他们通过录像资料研究当前世界上的几对双打好手的打法，在这个基础上又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反复训练，反复实践，力求达到完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精雕细刻，涛涛和吕林心里有底了，信心更足了。为了深化训练，国家队移师扬州，在少帅蔡振华家乡扬州做最后的冲刺训练。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在这紧要关头，那种怪病再次袭扰涛涛。这个时候离奥运会开战不足1个月，涛涛突然患病，爱将被怪病缠身，急得蔡少帅吃不下睡不着，夜深人静独自在驻地的花园内转悠。扬州市委、市政府和市体委得知涛涛的病情以后也十分的焦急，都表示一定要尽快把王涛的病治好。他们派出了专人，找遍了扬州所有的名医，开出了多种药方。服药以后，涛涛的病情仍然没有缓解，训练中断了。蔡振华更急了，怎么办呢？ 用飞机把涛涛送回北京治疗吧。可这时刻他难以离开爱将涛涛，实在让他放心不下呀。而且送回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岂不影响奥运大局吗？扬州体委更知少帅的心思，保证全力尽快地把涛涛的病治好，不影响奥运大赛。他们派人来到北京，找到护国寺中医院鲁成业老大夫，向他说明此事的紧迫性。老大夫说，王涛的这种病啊，是由内火引起的，最好服用犀牛角粉方可除积。体委的同志又设法在北京找到了犀牛角真品，又刮成粉，带着药粉火速地返回扬州。涛涛服用这种难得的药粉以后，果然很快病情就得到了控制。几天以后，随着涛涛的病情好转，他又站在球台前恢复了训练。少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拍着涛涛的肩膀说，哎呀，你可真把我急死了。涛涛也和教练开起了玩笑，这是个好兆头，前两次大赛前啊，我都犯了病，可每次都拿了冠军，这回啊，又没跑了。少帅听完了以后，仰脸开怀大笑起来了。1992年8月，涛涛随着庞大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飞抵风景秀丽的西班牙首都巴塞罗那。引人注目的乒乓男子双打比赛开始以后，涛涛和吕林在8进4的比赛中战胜了法国高手盖廷埃瓦，在半决赛中力挫韩国名将刘南奎、金泽洙，充分显示出我国这对选手的实力，更增强了夺冠的信心。闯进决赛以后，王涛、吕林的对手是德国的两元世界冠军罗斯科夫、费斯纳尔。这是一场遭遇战，双方以前从来没有交过手，都是当今世界最佳的男双配对。涛涛和吕林是1991年世乒赛亚军，对方是1989年的世界冠军。在胜负的砝码上可以说实力相当，重要的是比心理、比意志的较量。涛涛和吕林一左一右，一横一直，一前一后，可以说是最佳搭档。他们又练出了一套手法，具有独特的风格。8月4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传送直接播送现场比赛的实况。在京城的家中，我又提前迫不及待地坐在了电视机前，盼望着这场奥运决战快点到来。屋里还坐了好几位朋友，与我共观这场世界大赛。实在讲，我真是有些紧张，我担心能否坚持看到底，早早就把救心丸含在了嘴里，以防万一。造成我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几天来大家谈话的中心都是奥运会，电视大量传播着奥运实况，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可以说是全国上下形成了奥运热。大家的关注目光今天又转移到了男双的决赛现场，怎么不让我紧张呢？比赛开始了，我的心砰砰的乱跳，自言自语的安慰自己，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静下心来。画面出现了，馆里人山人海，德国三色旗到处可见，宋世雄在现场解说。今天观众席大都是德国观众，他们为了这块男双金牌早早就把票全买了，为的是给本国选手助威。中国 驻西班牙大使馆也组织了使馆人员和留学生代表组成拉拉队，为中国选手加油。战斗还没有打响，气氛却格外的热烈紧张。开始了，德国选手一路顺风，打得得心应手，领先中国选手好几分。再看陶陶和吕林，打得缩手缩脚，显得非常的紧张。我不敢再往下看了。这个时候，德国选手以20-15领先。我站起来，嘴里嘟囔着：“完了，这局完了。”索性走到过厅里听解说。可是离开电视画面，我又舍不得。看一下，躲一下，再听解说，让屋里的朋友们随时报信儿。中国队15-20落后。轮到涛涛发球，只见他把球在桌面上拍了几下，看了看对方，发了个急下旋球，对方持球16-20。思索片刻，涛涛手腕一抖，又发了个夹转球，对方再吃，比分变成了17-20。这个时候，我又回到了座位上，但是总觉得这局球还是没有希望。霎时，德国观众的呼喊声像巨浪，简直要震塌比赛大厅似的。涛涛面对场外的狂潮，静了静，手腕一抖，发了个貌似下旋，实则不转的球。对方又上当了，用力一拉，球飞出了台外，18-20。比赛进入了高潮。随着中国队每增一分，我的心跳就加快速度，手心里全是汗，再也不敢往下看了。再次走到了过厅。当我刚走进厅的时候，屋里的朋友们都跳了起来。我赶快又跑进屋，才知道中国队追成了20平。德国观众疯狂了，喊声、跺脚声响彻了大厅。我看到少帅坐在教练席上，额头浸出了汗珠，两手紧紧地插握着，两眼死盯着自己的队员。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忍不住了，对着电视机里的涛涛和吕林大声地叫着：“顶住，顶住！”中国啦啦队高喊着：“中国队加油，王涛加油，吕林加油！”加油声让我热血沸腾。比赛从20平一直打到24平，双方如四只猛虎，八目圆瞪，双方都打红了眼。这个时候，现场观众都站了起来，都坐不住了。霎时，赛场变得鸦雀无声。对方顶不住了，先是发球出界，再又回球下网，中国队以26-24顽强地拿下了关键的头一局，反败为胜，死里逃生。我兴奋地呼喊着：“奇迹呀，奇迹呀！”第二局一开始，涛涛和吕林一路领先，站到18-12的大好形势，领先反而变成了负担，他们保守起来，对方反而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无负担，进攻频频得手，比分追了上来。随着对方逐步把比分追上，我又对着电视高喊：“放开呀，放开呀！”但是眼看着在这么好的形势下痛失此局，双方战成了1-1平。此后你来我往，各自 又各胜一局，大比分变成了2-2。随着战事的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观众又开始了疯狂的呼喊，馆内三色旗到处飘动，掌声、喊声、歌声、跺脚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观众虽然疯狂，但是从不喝倒彩。中国队打出好球的时候，他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决胜局开始前，少帅又面授机宜，要求他们放开打，要敢于发长球，把对手逼到远台，压住他们的锋芒。涛涛和吕林挥拳相力，敢打敢拼，战成10-10以后，开始领先于对手，把比分紧紧地咬住，不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一气呵成，终于以21-14战胜了对手。赛场沸腾了，京城小屋沸腾了，中国队胜利了，冠军到手了。涛涛和吕林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在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分时，少帅双掌猛击冲进场内，陆元胜也冲过来，四条汉子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我在京城的家里和前方一样，泪水流个不停，回头看看朋友们，个个都泪流满面，怎么不让人激动啊？少帅的战略实现了，涛涛和吕林成了乱世英雄，奥运雄风必然给中国男队带来新的活力，涛涛又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现场记者采访涛涛，涛涛激动地说，队里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拿一枚铜牌，在8-4时我们挤掉了法国一队名将盖廷和埃瓦，铜牌到手，任务已经完成了。闯进决赛以后，我们只想着怎么赢下这场比赛，等拿下最后一分时，才突然感到我们是奥运会冠军了，眼泪也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少帅认为这场比赛涛涛、吕林应在配合和发挥上，决赛打得艰苦也顶得住。回想起比赛之前，他还有点后怕。原来他们虽然9点从奥运村出发，但班车迟迟不来，只好跑了一大段路打的赶来，急得少帅一头大汗，临近比赛时才带着涛涛、吕林赶到现场。夺得冠军，他们喜极而泣，高举四臂向观众招手致意。蔡振华由于紧张和兴奋，此时已是满头大汗，他还风趣地对记者说，真是好事多磨呀，这场比赛差一点给耽误了。他还特意向记者说，这儿啊是中国男队的风水宝地，去年11月中国男队就是在这座由旧火车站改建成的体育馆里扳倒了世界冠军瑞典队，夺得世界杯团体冠军的。单打比赛，涛涛连闯几关进入了8强，在8-4的比赛中，也是在决胜局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韩国的金泽洙追了上来。涛涛想赢，但又求稳，结果输了这场球。这场球，涛涛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一直在为他惋惜。涛涛提起这场球，也感到很可惜，没有抓住战机，是他乒坛生涯中的一次深刻的教训。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但对于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和他的父亲王世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身上不断地倾注着。